大家好，嗱呢个月嘅19号至25号咧，又系书展嘅日子。咁啊，郁文咧就有两本新书，一本咧就系《为人辩冤百磅第一天起》，以谈搞事6-3；另外一本咧就系《台湾海峡两岸时评文集》，从冷和到冷对抗。咁啊，今年咧普罗政治学院咧就有个独立嘅书展嘅摊位，嗰个摊位咧就系1BA14。希望大家在7月19日至到25日呢一段日子抽时间嚟书展，咁啊郁文咧都会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喺书展度恭候大家，咁我哋可以喺新书度签名啊，同埋大家拍照留念都得嘅。咁啊记得7月19日至到25日书展1BA14嘅摊位。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就不会叫你停的。不过循例我哋讲句啊，郁文踢爆200集爆食大会。 食完啦，而家执紧嘢。 啲嘢好唔好食啊？ 我以为大家因为我今日输俾只傅家俊4-0，好高兴啊！真系。 唔係都要睇題嘅，就喺 頭 係唔係唔係頭先就大概30分鐘之前，我哋就喺電視新聞入邊見到啦，就劉曉波啊剛剛就去世嚇。 咪呢個係估計之內㗎啦，喺呢幾日㗎啦。 啊咁即係 佢係由呢個沈陽市司法局嘅網站發聲明。嗱，你睇共產黨做嘢咧，佢都係有佢自己嗰個遊戲規則嘅，係嘛？佢呢啲佢覺得都唔需要去到 中央嘅層面， 中央嗰個層面咧，你明唔明啊？你啲人咁緊張係嘛？啲國際輿論又要俾壓力佢係嘛？佢就用沈陽市司法局嗱，有時睇大陸嗰啲新聞咧，大家要即係睇下呢啲即係比較細微嘅嘢嚟知道，你明？佢唔會用即係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係嘛？嗱，佢要用司法，因為呢個係仲坐緊監，我俾佢保外就醫，即係話俾你聽係咁樣，佢係一個罪犯嚟嘅，係咪？你哋覺得佢係呢個民主英雄、民族英雄，你哋覺得嘅 ，OK？ 你覺得呢個中國政府係即係嚇，呢個鎮壓異己分子或者迫害佢迫害致死係你認為啫，係嘛？所以呢一個咁嘅政權咧，基本上係唔應該喺呢個即係世界上存在嘅。不過奈何就係真係你真係鬥佢唔過啊嘛，係咪？所以我都係要講咧，即係不久之前即係。這個金鐘在我的 Facebook 度留言，即是講我啦，係嘛？咁佢就留咗一句説話嘅，佢話而家嘅中國共產黨咧，係即係中國歷史上最現代化嘅一個專制體系。嗯，大家要俾啲耐性。佢意思係咩啫？屌你 有排你等啊！ 有排你等。嗯，佢意思就係咁解。你要佢冧檔係有排你等，係咪？咁所以好多人變咗咧，就即係開始好消極啦，係咪？咁而家你睇下大陸有咩政治異議分子啫冇？嗱，今次劉曉波呢一件事咧，其實即係大家如果有啲期望嘅咧，就係佢嘅死可唔可以喚醒到一啲人？特別係嗰啲喺大陸嗰啲維權人士或者異議分子咁，但係我就即係好悲觀嘅。如果你問我係咪？因為我哋去仔細啊觀察下呢件事，即係我講咗好多日嘅啦，由上個禮拜開始講，到今日鬱文踢爆都係繼續講，好似我心成日翳住，好似佢就係呢兩日就行嘅啦，你明唔明？所以我今日嗰啲集，本嚟我想講聽日要 DQ 嗰4個議員嗰個法院裁決， 即係聽日就出嚟啦。咁我今日就會講一啲嘢，就係你法院係唔應該做呢啲嘢，你明唔明啊？咁樣咁，但係始終我都係講劉曉波，話口未完，即係講完啊，佢就走啦。咁我哋都預計係呢兩三日。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成個世界基本上，我自己覺得你今次，譬如你比對上一次嘅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即係西方社會嗰個反應啊，喺挪威啊，咁啊諾貝爾和平獎嘅頒獎嘅現場咧，有張空凳係嘛，咁嗰個造成嘅 impact 都非常之大嘅，係咪？嗱，我最記得嘅我自己，即係單起隻眼做手術。在醫院請假出嚟，我都要 move 我個動議，因為嗰時我提咗個動議就係釋放劉曉波。咁我係用國語發言嘅，大家可以睇翻啲片咧。呢個係2011年我做手術嘅時候，咁佢啱啱宣布即係俾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咁我就嗰時我記得我提咗個動議咧，就唔係講呢樣嘢嘅。每個立法會員一個會期咧，咁啊大約可以提一個動議至到兩個動議，咁你要抽嘅。咁我就臨時改咗個題目，即係我壓咗個位先。咁跟住咧就改題目就釋放劉曉波，用呢個動議。咁嗰陣時我係做緊一個眼底黃斑手術，喺醫院瞓咗九日嘅。咁嗰一日咧我就請半日假出嚟，喺醫院出嚟就做呢個即係動議嘅提案。因為如果我唔出嚟提咧，嗰個動議就唔可以擺喺個大會度講噶嘛，係咪？咁當然表決嘅結果梗係輸咗啦，分組投票係咪？咁呢個係即係講緊係嗰陣時判佢刑之後嘅一年啊。咁之前又有一個釋放劉曉波嘅動議，就是李華明提嘅，咁我都有發言嘅兩次都。咁我今次即係觀察到咧，即係隔咗幾年咧，唔好講中國大陸啦，係咪？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咧，佢係會知道呢個消息嘅，因為通過互聯網 ，OK， 又好清楚出邊啲人講乜，亦都好清楚，即係呢有個德國醫生、美國醫生嘅專家入咗去咁啊。好清楚嘅，但系真系冇乜反應。反而我哋見到喺一啲即系大陸文運人士、海外文運人士辦嘅嗰啲網站，包括明鏡啊、支流嗰啲，好多呢啲仲有法輪功嗰啲咁嘅網站咧，佢又有埋畫面嘅，而家全部好似電視台咁嘅。嗰啲留言咧，五毛嘅留言特別多。即系我呢幾日我一路都喺度睇呢啲，我就唔睇郭文貴噶啦。佢喺度講嚟講去都係范冰冰、黃綺珊，咁有乜唔出奇啫？屌你真係，係咪？我唔睇嗰啲噶啦，已經。我一路喺度觀察住，即係你係覺得好悲嘅，大家都好冷淡。西方社會又係咁，所以我琴日嗰個劈爆，我就即係批評呢個西方世界咁樣。我記得喺呢個 G20 嘅時候咧，這個德國總理默克爾咧。曾經為劉曉波的事件就跟習近平講過兩次，他是用一個相對比較溫和的方式。跟住美國佬呢，就現在美國國會開聽證會嘛，那你共產黨很簡單嘛，這個是中國內政，外交部發言人就說了，是不是？那你越是這樣，他就越跟你相反咯。其實他當初俾得個德國醫生和美國醫生入去，係嘛？佢都覺得他已經是喂大佬，關你咩事咧？咁我從即係醫人嗰個角度，我俾你嚟咁係嘛？大家會診係嘛？到頭來又剪咗段片，博懵又話人哋即係啊，你哋醫得幾好啊？咁樣係嘛？咩事都做得出㗎啦！共產黨，你睇《環球時報》就得㗎啦，係嘛？咁你成個西方社會咧都係。即係對共產黨係投鼠忌器嘅，即係對中共啊，呢個是其一。香港唔使講啦，咁所以而家有班人喺中聯辦啦，係咪？咁我哋唔好批評呢啲人啦。咁始終都有人做啲嘢啦，焗住係咪？因為佢哋都係要表態㗎啦，係咪？當然係冇乜效果，係咪？但係而家嘅情況就即係香港，你又唔需要對佢期待太高㗎啦。香港人你睇個個都對呢件事好冷淡嘅。 我諗你 Facebook 上面都而家轉咗好多嗰、那個。 唔係嗰啲係 Facebook 啫，大佬。Facebook 係唔係個世界嚟噶嘛？大佬唔係個世界全部嚟噶嘛？係咪？係有啲人當 Facebook 係個世界全部嚟嘅啫，大佬啊，啱唔啱啊？係咪？屌你有啲人喺 Facebook 打飛機嗰啲人行出街冇人識你噶，係咪？你就算行咗街，親翻咁屌又陳雲海啫嘛？以為你漏咗個字啊？屌你以為你漏咗個字係陳雲海啊？係咪？你黃楊大廈出都冇人識你。系嘛？喺公即系冇公共性嘅呢啲人系，屌你真系去到呢个地步系嘛？ 好簡單啫嘛，係咪啊？即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啲人而家即係咁，你 Facebook 梗係要做呢啲嘢噶啦，個個都會換頭像啊，各樣啊，係咪？咁我哋都會即係如果有啲文章，我哋都會 share 噶嘛，係咪？咁其實我睇嚟睇去咧，都係即係好多講劉曉波嘅文咧，即係我早兩日睇咗一個訪問，就係蘇曉康，即係《河商》嘅作者，佢而家都喺美國嘅，係咪？蘇曉康講劉曉波嗰個訪問係講到最好嘅。余潔寫劉曉波，又寫，因為佢同佢熟啊嘛，係咪？你其他嗰啲，你而家睇下呢啲《明報》啊咩嗰啲，都係扮曬客觀噶嘛。呢件事邊有得客觀啫？老實講，係咪？呢個係一個草菅人命嘅政權嚟噶嘛，係咪？呢個係一個殺人政權，點好清楚噶嘛，大佬！你仲使喺琴災搖嚟榮搖榮號？嗰日我咪谷撚氣，我將我喺聖地牙哥呢個屌中途號嗰啲相擺上嚟咯，啱唔啱啊？就係、是，你以為好巴閉嗰啲乜爛船？屌你真係！乜你香港人嚟撲街嘅？你明唔明啊？係咪喺度跟紅頂白係咪？即係我覺得我哋要關心。嘅原因就係、是、當然今日我又見到一篇文章，有啲人話本土派啦、就係屌香港人點解唔關心劉曉波咧？單嘢就係你啲本土派嘛，中國啲嘢唔關我事啊嘛，你咪又入本土派數啊？知唔知啊？啲關本土派咩事？即係有幾多人啫？係咪？而家行出嚟嗰啲所謂意見領袖有幾多人啫？邊個出聲啫？係咪？都唔關佢哋事，冇影響㗎。你見而家佢哋有冇講？佢哋唔會講噶嘛，係我講咗咁多日啫嘛，係咪？其他啲網台都唔會點講㗎。劉曉波呢單嘢。我哋講呢樣嘢，除咗對佢表示即係同情又好，其實佢唔需要你同情啦。佢而家求人得人，講句難聽啲，係咪？由佢1988年喺美國翻去，即係去咗美國，跟住89年前夕翻去呢個中國，係嘛？然後參加呢、這個即係聲援呢啲天安門嘅學生，嗰日開始，佢已經決定唔會離開中國噶啦嘛。只不過佢而家臨死就想離開中國，就因為個老婆啊嘛。佢唔想我老婆喺中國嘛？如果今次可以俾佢去海外，俾佢去美國或者德國醫病嘅，佢就可以帶佢老婆走啦嘛。佢老婆就可以脱離呢個鬼國啊嘛。佢知道自己已經係即係日子無多，但希望藉住呢一個，所以佢係答應咗係，因為佢一直以來係堅決唔離開中國嘅。佢認為用佢呢種咁嘅精神，特別佢有咗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光環，係咪？咁你一走了之去咗，你唔同達賴喇嘛啊嘛？達賴喇嘛係走咗之後先俾諾貝爾和平獎佢噶嘛，係咪？而且達賴喇嘛你冇人當佢中國人噶嘛？嗰陣時佢攞呢個獎嘅時候，或者佢即係離開中國，佢係一個無國籍嘅人嚟噶嘛？係咪先？係咪？甚至乎佢可以有一個變相嘅流亡政府喺呢個印度，係嘛？咁所以佢唔係，所以有啲人話啊，這個劉曉波係中國第二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第一個就係達賴喇嘛，錯。OK， 達賴喇嘛唔係中國人。OK， 好簡單，西藏係你中國侵佔佢嘅領土，係嘛？這個概念係要搞得好清楚先得，唔好成日啊嗰、那個又係中國人，不過佢係叛徒，係嘛？漢奸佢漢咩奸啊？佢係吐蕃人漢咩奸啊？屌你，佢嗰啲仲係。佢神嚟噶嘛，等於係半神嚟噶嘛，咩大佬佢仲有轉世靈童噶嘛，大佬啊， 嗰個真嘅，嗰、那個真 的，嗰、那個真嘅轉世靈童，我都好多轉世靈童嘅，佢哋人咧要識得自嘲嘅，咁其實真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咧，即、就、係、是、對成個中國嚟講係咪？咁但係而家佢強啊嘛，係咪？所以我嗰日咪寫咗大國崛起。就黑暗掩蓋光明，國際姑息，野蠻戰勝文明，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情況，係咪？你鬥唔過佢嘅，而家係，係咪？所以成我頭先就諗起金鐘講嗰句就係、是，大家要有啲耐性，係嘛？呢句説話即係意思就話，你想同佢鬥長命都唔得嘅，可能要多經一兩代人都未定嘅，唔知嘅，係嘛？咁但係我哋喺度即係有仲有啲期待嘅就係、是。佢今次呢一件事會唔會即係去喚醒一啲人係嘛？咁但係而家中國大陸嘅人民咧，就係大家都係向錢看㗎啦。OK 啊，所以我都成日講啊，你睇下佢啲電視節目就知嘅，佢一路喺度腐蝕人心。佢通過佢嗰個組織動員啊、維穩呢啲咁嘅力量喺各個方面度。已經控制曬你嗰啲人嘅思想， 但是呢你去追求物質你去賺錢那些呢他一點都不會阻攔你，現在就是這樣。你看那些電視節目，你看那些人，你現在你看那些年輕人，後生那些大陸那些青年男女，喂，扮到好像寒柴一樣，寒毒仔一樣的款式，看不到現在全部寒風都這樣的，是吧？所以他們現在很喜歡學韓文的，是吧？他給你就給你這樣咯，是吧？全部你看那些真人show，香港那些演員撲到去了，大佬賺錢而已嘛，是吧？我有個老友，佢梁家仁，佢話我今年六十幾歲啦，我而家唔揾，我梗係揾啦，係咪？係嘛？啊，佢俾錢我啊嘛，咁多錢，我梗係要去揾錢啦。我話知你咩政治咯，好多人都係咁噶嘛，係咪？所以你點頂咧？你冇得抵擋噶嘛？呢個係係嘛？仲講咩正義啊？講咩理想啊？民主啊？嘥氣啦，係嘛？你即係如果對啲中國人民唔可以有呢啲期待，但係佢有機會變天噶嘛？佢哋啲人睺準嘅，一定係哇！佢真係～有機會冧嘅時候，就全世界起身出嚟對冧佢， 係咪？搶保動人追， 係啊，一定係咁嘅。而家係，所以有時我哋即係睇下歷史，再睇下而家啲咁嘅情況咧，你就會發覺真係人嘅力量係好薄弱嘅，係咪？但係即使係咁，佢而家咁樣死法咧，同埋佢有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光環咧。多多少少對而家呢個中共政權咧，都係構成一個衝擊嘅，係咪？冇槍冇炮嘅，但係呢一筆帳就要同你算嘅啦。第一，係咪？第二就要同你算，所以佢一定唔會開放嘅，一定唔會俾你有民主，佢可以睇台灣做版噶嘛，係咪先？你一開放，你國民黨就冧噶啦，係咪？但係國民黨冧咗之後，佢又可以起翻噶嘛，大佬係咪？咁而家又冧啦，係咪先？咁而家又博蔡英文做到一劈屎，咁佢有機會起翻啦。即係人哋係去到一個，即係已經係喂由人民去決定俾邊個執政嘅時候嘛。而家唔係你係一定要攬住個政權噶嘛。佢知道佢一開放，佢就玩完。即使好似你劉曉波《零八憲章》裏面講嗰啲嘢，喂呢啲係即係完全喺西方社會裏面嗰啲係常識嚟嘅啫嘛，係咪？司法獨立啊！是吗？新聞自由啊，是吗？公民提名啊，所有你睇下佢零八憲章嗰啲嘢，我哋以前講到都唔即係重複又重複講嘅嘢，啲基本嘅價值同埋已經喺西方社會嗰個已經係常識嚟嘅，係咪？但喺大陸，喂佢追求一個體制內嘅改革，你睇佢八九年六四嘅時候坐喺個帳幕嗰度同侯德健佢講咩？佢認為呢班學生用呢種咁嘅和平。啊！即係呢啲咁嘅方式咧，係會感動人嘅，你明唔明啊？係啊，感動到佢開槍啦，撲你個街，係咪？係會感動嗰個力量係好大。嗰陣時我都認為呢個力量係非常之大嘅。我呢嗰陣時日日就觀察住個事態發展，我咪出咗本書咯，係咪？叫《神州巨變》喺嗰陣時攞出嚟講，係咪？寫咗咁寫咗幾廿篇嘢，日日寫一篇，成百篇啊寫咗，同埋睇住個事態發展啊，咁啊點啊？到最後大家嗰陣時都覺得哇，共產黨可能會冧檔咁樣。咪一樣唔諗係嘛？所以鄧小平咪好嘢咯，南巡跟住市場經濟，咁你搏命去揾錢咁啊，咁咪而家咪變成咁咯。咁有啲人覺得哇，中國真係強啊，大佬個生產力咁犀利，係咪？佢國民生產總值全世界排第二位，屌你攞佢落愛嚟除13、14億，睇幾多錢？每個人有係咪？你個國民生產總值要除以14億或者13億5000萬、6000萬，咁啊得出嚟有幾多錢咧？你話俾我聽，10000蚊美金都冇。这个也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但是少数人极少数人垄断了那个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他那个经济危机比政治危机严重。你看他那个贪腐你就知道了，所以即你现在就是那个人民的质素你不足以即令到这个中国可以变天。所以劉曉波一個人係嘛，即係已經發生咁大作用，已經係呢個係了不起嘅，係唔容易。而且佢起碼係好 consistent。 但係佢做呢樣嘢值唔值得？ 冇叫值唔值得嘅，人個個都係命一條嘅啫嘛，係咪？你命一條可以換咁多嘢，咁點解唔值得啊？係咪？梗值得㗎！屌你，即係我，譬如將會坐兩個禮拜監，但我出咗本書收幾廿萬喎，點唔值得啊？係咪？屌你啊！咩叫值唔值得？仲有呢個689法庭俾我租質嗰三日，有好多見證啊！你阿南哥嗰啲睇住噶啦，一企起身鞋就俾人屌啦，係咪先？係嘛？ 我特首喎、喺法庭喎、法官辦聽唔到行咗入去喎，一休庭嘅時候我日日都話要屙尿嘅啦，朝頭早係咪一開庭個零鐘我話我要小便啦咁。咁佢就要起身㗎喇，知唔知？佢就要入房仔，跟住佢起身一經過嘅時候，阿 cat 姐嗰啲就撲你個街六八九，你冚家產啊，快啲死啊！咁樣喎、啊，日日就俾啲人咁樣，因為幾次喎、啊，你知唔知啊？你冇睇到咋？我話俾你聽，係嘛？咁你又咩叫值得？咩叫唔值得啦？嗰陣時佢真係想一巴就打瓜你㗎嘛，唔知又唔得啊？係咪？咁又點啊？所以呢個劉曉波值唔值得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哋唔可以幫佢講，但係你話啦，命係一條，大家都。 但係我講值唔值得意思就係、是，理論上如果好似佢喺八九年咁，如果佢遇到個同樣遭遇，好多中國人出嚟去撐佢噶嘛，咁你而家冇啊嘛， 而家冇噶， 冇嘛，我死一件咯，係咯，死一件咯，大家聽日繼續揾錢啊嘛， 咪仲有呢件事喺報紙登兩三日，跟住冇嘢， 冇啊冇嘢， 係咁，咁本嚟就係咁噶啦，即係。但係呢條路係佢自己揀嘅嘛？你係一個文學家，係嘛？咁你喺師範大學教書，你是一個學者，跟住仲去美國做訪問學者，跟住你翻轉頭，咁呢條路係你自己揀嘅嘛？係嘛？咁仲有佢好難得有個老婆同佢真係 撐到尾， 撐到尾啊嘛，係咪？咁呢個，我覺得一定係名留青史嘅，我傾喺歷史上一定係會記載嘅嘛，係嘛？尤其是佢太太啦，係一個詩人嚟噶嘛，呢個係係嘛？咁識到呢條友真係當刻啦，真係係嘛？咁冇計啊！你又唔好話佢苦命鴛鴦喎，係咪？即係佢兩個，即係佢兩夫婦，即係我覺得喺近代中國呢啲所謂政治意義人士裏邊，都可以講係一個典型嚟嘅。跟住落嚟有好多人會幫你寫文章， 做轉啦、 即係呢個係嗰個歷史嘅評價就一定有嘅啦。 另外一方面就嗰、那個諾貝爾和平獎，好似蘇花係未試過懸空嘅，即係攞得個獎個未攞，攞唔到獎。好， 當年納粹嗰個就坐監啫、但係佢都有出去領獎嘅嘛，好似。 我唔記得，但係你而家就永遠都攞唔到呢個獎啦，咁、那、嗰個諾貝爾和平獎點處理都係一個有趣嘅， 冇所謂嘅，嗰個係一個象徵嚟嘅嘛，而家變咗係咁獎金佢老婆攞咗嘅啦嘛，應該係係嗰個係一個象徵嚟嘅，即係我想講翻劉曉波，其實佢係一個文學家係咪？咁1988年佢就已經去挪威奧斯陸嗰度做訪問學者啦，後屘又去美國夏威夷大學啊，係咪？咁即係本嚟就可以。係嘛？見到大陸咁樣，佢可以唔翻去噶嘛？係咪？ 好多都唔翻噶啦。 即係呢條路係佢自己揀嘅，所以我幾次我都講呢個係求仁得仁。我覺得佢就算係即係喺離流嘅期間，佢自己都覺得即係佢。我諗佢唯一即係好遺憾嘅就是對佢太太啫，擔心佢太太即係喺佢死咗之後可能會遭受迫害係呢樣係咪？對佢本人嚟講，老實講，你即係。已經發現有呢個肝癌末期，咁跟住嚇喺個監獄裏邊發現，跟住而家去沈陽嗰度去醫，跟住哇一大班人咁圍住你咁啊，又拍曬片，跟住又放出嚟俾人睇，你睇我哋對佢特別照顧，無用啊大佬，喺即係發現嘅時候已經係差唔多噶啦，咁當然你睇你用咩角度嚟睇咯，即係佢其實我講求人得人就係、是、你，佢選擇喺1988年即係、就是、訪問學者唔做，去參加呢個1989年嘅呢個民主運動，係嘛？跟住1995年又坐監，係嘛？佢已經係唔係第一次坐監嘅，係咪？即係1995年已經試過一次，1989年嗰次佢係俾人告顛，即係又係煽動啊嘛，煽動顛覆啊嘛，又係呢啲罪啊嘛，係咪？佢都坐過2年嘅之前，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作為政治反抗運動參加政治反抗運動嘅人，喺呢啲地方坐監就係你嘅資產嚟㗎嘛。但喺中國大陸就唔係喎。 係啊，最慘呢樣。 你喺台灣坐監嗰啲，佢真係一個資產嚟㗎嘛。 昂山素姬坐完出嚟就， 昂山素姬仲係軟禁啫，係咪？ 曼德拉坐完出嚟又。 曼德拉坐28年啦，總統都有做啊，係呢個斯明德克啲又係坐28年出嚟就做咗一任嘅民進黨嘅主席嘅總統，冇得做嘅，佢選過總統噶，啊，咁你喺大陸話政治反抗運動嘅人，即係參加政治反抗運動啊，坐監係資產， 大陸就唔係啦，大佬，你睇佢而家淨係佢係用矮化你啊嘛，沈陽市司法局嘅網站去宣布你嘅死訊，佢就係用矮化你，係咪？咁但係矮化佢都冇用嘅，即係喺國際社會，即係劉曉波個名係好大嘅。話俾你聽， 咁你美國佬又唔爭氣嘅，又原 美國佬呢咁嘅傻佬，即係佢而家溝緊習近平啊，大佬係咪？你睇下，如果佢而家時間係同習近平唔妥嘅時候，佢追殺你啦！話俾你聽，啱唔啱啊？佢而家溝緊習近平啊嘛，呢個 Donald Trump 係嘛？你要溝掂習近平，咁搞掂阿肥仔係嘛？我成日用一個比喻啊，呢個比喻 OK。屌你要收保护费，咁你唔去制造事端，你点收保护费？ 系啊， 系嘛？你一定要吹到呢个肥仔真系无所不能啊！射嗰啲咁嘅即系导弹试射，全部有核弹头嘅，我话俾你听，系嘛？跟住喺日本附近咧，又有警一个啊，南韩附近吓到你脚软，呢啲咁嘅日本仔啊，南韩咪交保护费啦，系嘛？永远做佢条僆啦，咪咁啊？ 嗯， 即系成嗱，啲好听啲咧就系、是。即係維持呢個亞太地區嗰個戰略地位安全係嘛？實際上就係收緊保護費係咪？咁佢而家要溝掂呢個習近平去對付呢個肥仔恩係嘛？即係政治，即係國際政治就係咁嘅，永遠都係講利益、講利害，冇道義講嘅，唔好搞錯係嘛？即係所以嗰陣時就話，譬如喺冷戰時代又好，或者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咁，你都有個對象。係嘛？即係敵我分明，正邪分得好清楚嘅。而家正邪好難分界。 嗰陣時列根哇，對嗰啲蘇聯離心分子幾照顧啊，喐啲都嘈你啦，沙克洛夫。 咁你中華民國反共意思啊嘛？屌！如果你喺大陸，你話我投奔台灣唔跟坦，即刻送你翻去嘅。而家你明唔明？係咪而家係咁嘅？所以此一時彼一時。即係你講狼奴列根嘅時代就係啦，真係對嗰啲即係離心分子好照顧，係嘛？咁、但係而家個時代唔同啦嘛，係咪？即係冷戰結束咗之後，而家大家嗰個焦點就擺喺嗰個恐怖分子嗰度，係嘛？咁所以即係都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即係係好大件事，係嘛？咁但係你真係吹得佢漲咩？所以我哋，但系我哋覺得你鬥唔過共產黨，但系都要同佢鬥， 起碼鬧佢啦，又係。 所以我點解連續幾日係咁，係咪？屌又共匪啊，又人神共憤啊，用埋呢啲屌呢啲嘅，好撚八股嘅啦，已經係，係咪？但係真係係事實啊嘛，係咪？屌呢啲咁嘅罪行，係咪？即係有咩理由喺現代社會？野蠻可以戰勝文明嘅啫，呢啲仲唔係野蠻？係咪？屌你再喺度西裝，冚家產對住個麥講到大仁大義，係咪？要凡係愛國愛港，係咪？啊，真係誠心誠意擁護呢個基本法嘅，我們都可以跟他告痛。跟住呢個林鄭月娥咪用呢句説話喺呢個民建聯嘅即係會慶嗰度講啦，照搬習近平呢句説話嚟講。咁你話啦，香港呢班咁嘅即係有權有勢嘅人，咁全部共產黨係走狗嚟啫嘛？其實係，佢講句説話，你都要重新幫佢錄音機再講一次，係咪？喺民建聯會慶嘅場合，啊，林鄭月娥將習近平最近嚟香港講嗰句説話重新 copy 錄音講一次俾你聽，係咪？咁你對呢啲人仲有咩期望？咁全部都共產黨係走狗嚟嘅咧。好，休息陣。 好。